第129章，见证奇迹。这一架打得行云流水，看得那学生通体舒畅，连害怕都忘了。他们甚至觉得那些镜像人滑稽可笑，透着一股笨拙感，这太奇妙了。不过很快，那学生就笑不出来了。影院门口只剩下四个镜像人，只需要抽几下，一葫芦画瓢把他们送进门里，镜像人们就会像之前的同伴那样，被三根箭矢钉死当场。可就在这时，其中一个少女模样的镜像人往右躬身，作势要跑，就像之前无数次挣扎一样，啪！皮质的包线抽在少女镜像人即将落脚之处，在地上抽出一道白痕。无论是速度、力道还是威慑力都无可挑剔，却抽了个空。因为少女在做出那个动作后，一个急刹转头出现在了截然相反的方向。假动作，这些镜像人居然学会迷惑人了。躲藏的学生愣了一下，突然毛骨悚然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他不知道那两位先生有没有反应过来，反正他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个少女做了一个假动作，给自己争取到了一次攻击的时间，下一秒就消失了。学生愣了一下，匆忙在四周寻找。忽然，几颗细碎的石子扑簌簌落下来，弹在学生头顶。他傲嗤一声抬起头，就见那个脱身的镜面人趴在屋檐上，勾着长长的脖梗探出头来，自上而下地往屋里看。接着那少女镜像人又像猫头鹰一样脖子不动，整张脸翻转过来看向学生，露出了细密的牙。学生吓疯了，张开嘴却叫不出声，顺着石柱瘫滑下去。嗖，一柄弹簧刀横飞过来，镜像人猛地一缩脖子，以一种奇诡的姿势扭曲着，这才堪堪躲开刀刃。那少女镜像人不再觊觎美食，手脚并用翻到一边，就像爬行动物长了一张少女的脸。几个眨眼间，他已经到了街的另一头，从屋顶一跃而下，鬼魅一般投入灰雾。那条长直的影子很快就消失了。游货把一个镜像人抽进屋，交给楚月他们，又勾住另一个离得近的，强力拖到窗边。这个镜像人块头大，力气更是吓人，抓人的力道能把骨头碾碎。游货一边避让，一边用手肘捣碎残留的玻璃，抵着窗框借力一送，带着镜像人翻进大厅。地上全是碎玻璃，游货就像没看到，他撑的就是一个翻滚，膝盖压着镜像人，两手铁钳一样扼住脖子。 哎，你让一点， 楚月叫道。游货和镜像人翻进来的角度太刁，楚月的弩头只能瞄到游货，瞄不到被他压着的人。可只要稍微一动，那个镜像人就会反击。 起来， 游火没让，偏头叫了一声。秦鸠跳进来，秦鸠把手里捆紧的镜像人扔给楚月，一把抓住地上的箭矢，将箭狠狠扎在对方胸口。镜像人的脸扭了180度，对着游火的手腕张开嘴，露出密密麻麻的牙齿。游火厌恶地皱起眉，在对方咬下去的瞬间，秦鸠又抓了两根箭。秦鸠一把揪住对方头发，迫使对方扬起脸来。我同意你咬他了吗？秦鸠问着，把那两根箭也扎了下去。大块头瞬间僵住，灰蓝色的眼珠迅速蒙上一层白衣。秦鸠丢开他的头发，那个沉重的脑袋咚的一声砸在地上。秦鸠站起身，垂下手指碰了碰游货的脸。 尤霍喘了几口气，抓着他的手指借力站起来，活动着范孙的肩膀和手臂。他踢开大块头挡路的手，转头看了一眼门外说， 还是跑了一个。 跑不掉，下次一样抓回来。秦鸠按住他的肩颈肌帮他放松。尤霍余光看到秦鸠手掌侧面一片血色。 怎么弄呢？ 尤霍避开伤口按住秦鸠。秦鸠不太在意的擦了擦。可能抓剑的时候蹭到了玻璃吧。 还有脖子这边。 秦鸠伸手摸了一下，果然摸到一片嫣红。秦鸠冲着被捆的那个镜像人努了努嘴，说，这位拽住电线不松手，我就顺手把他绑了，挣扎的时候抓了一下。 别用手，我去拿药。 杨叔说， 我还有一点消毒酒精呢。 吴力跟着上了楼，最后三个镜像人也很快瘪了下去，变成薄薄一片贴着地。这时候再看屋子里，简直满目狼藉。那对荧光夫妇缩在墙角，小平头躲在吧台后面，东南亚小哥白眼一翻，瘫坐在楼梯后面奄奄一息。那些镜像人一旦变得扁平，就像在地上铺了一块完整的人皮，他们少说弄死了几十个，地上层层叠叠，乍一看简直触目惊心。 扎在镜像人身上的剑滚落在了一旁，迪里踮着脚在人皮中穿梭，一边想吐一边捡起那些剑。余文拎着剑喘了好一会儿，才发觉自己两手酸痛，抬个胳膊都抖。刚刚一直猫腰乱跑的人是你啊，他对迪里说。 什么乱跑？谁乱跑了？ 迪离抓着满手的剑说，我一直在捡剑呢，这是一级战斗物资，你懂不懂？没剑你打个屁啊。啊，余文累得像大狗，伸着舌头拖着吊子，气喘匀了他才又说，我说呢，一包剑也就十一二根吧，怎么射来射去也不见少呢？迪离忍不住吐槽，那就是你脑子的问题了。楚姐姐还跟我说辛苦了，小心点。你呢？ 嘿嘿，辛苦了，小心点。 余文嘿嘿笑起来说， 笑得好智障。 老余当过兵，技术可以，但毕竟上了年纪又虚胖，抓着弩倒在一把椅子上歇气。他瘫了一会儿，忽然也嘿嘿乐了几声，跟余文如出一辙。 看来我还算宝刀未老啊。 老余有点得意。 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射箭的速度居然这么快，吃鸡的时候要是这么溜，我就是绝地鸡黄了。 什么鸡黄？ 老余没听懂。迪离蹲在旁边说， 麻烦鸡黄高抬贵腿，让一让，我把这根掉下来的剑剪了。 他们其实有点过度亢奋，也许是因为刚刚20分钟高度紧张。荧光绿最先缓过来，他从墙角爬起来说， 你们太强了吧，刚刚射箭的时候那速度简直不是人。 余文装着大尾巴狼说， 哎，夸张了夸张了，我哥他们才不是人呢。 荧光绿看见油火和秦鸠的眼神很热切， 真的真的太强了，太快了。 尤霍瞥了他一眼，出于礼貌，尤霍没表现出什么，但这种语气真的让他很不适应，也不知道是太夸张了，还是太肉麻了。不过， 是有点快。 尤霍咕哝着。 说什么呢？刚刚没听清。 秦鸠低下头问。 我说是有点太快了，你觉得呢？ 秦鸠撇了撇嘴，若有所思。尤霍等着秦鸠开口，余光又瞄到了秦鸠的脖子，嫣红的血珠又从伤口里渗出来，顺着他瘦而有力的线条往下滑。秦鸠回神的时候，就看见尤霍舔了一下微干的唇缝，神色淡淡的看向别处。 秦秋愣了一下，刚想问对方想什么呢，就听迪离轻呼了一声，分数变了。 迪离撸起袖子，抬了一下自己的手腕，在手背底端到腕骨的地方有一片刺青似的东西，上面印着他的姓名、准考证号以及实时分数。说是实时分数，殴打镜面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变化，还是打完这一场才开始结算。迪离之前趁乱给两个镜像人补了最后一件，所以他的分数连续跳了两个加三，总分直逼30，非常高。小平头他们一听到这话，第一反应是撸起袖子看自己的分数，不过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，刚刚他们什么也没干，并不会有变化。 尤哥、秦哥，我可以看你们的分数吗？ 迪离搓着手，比他自己考试还亢奋。 我刚刚数了一下，咱们这次一共搞死了27个镜像人。27个，什么概念？81分啊！ 自从进了这倒霉系统，迪离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分数。小平头勾着头，如果脖子可以伸长，这会儿已经伸到油货手背上了，但小平头碍于面子还是没有颠颠的凑过来。迪离没什么负担，一看油货点头，立刻围了过来。老于父子、舒雪，包括刚下楼的吴丽和杨叔都围了过来，他们状况特殊，8个人手上印的都是油货的准考证号和分数。 还真算一个人。 迪离惊奇地看了一圈，紧接着8只手上的数字慢半拍的有了变化。迪离开了个玩笑说， 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 话没说完，8只手的总分旁边多了个-3，然后又一个-3，-3，-3，-3。 系统就像故意恶心人一样，非要按人头算，一个一个跳，跳了好半天，终于跳完了27个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杀了27个镜像人，共计负81分。出于学生的本能，迪离闭了一下眼睛。剪完之后，8个人手上的分数已经磕碜的不能看了，但下一秒，迪离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比分数更要命的问题。为什么这几个人杀了镜像人却是减分呢？同样一头雾水的还有余文他们。 这不对吧？弄错了吧？ 尤霍和秦鸠对视一眼，之前那些古怪的感觉突然有了解释。为什么第二阶段开考，尤霍和秦鸠这一行人返回镇子时看到的东西都是镜像的？为什么刚刚打镜像人，他们一行人没有想象的吃力，甚至有点超出常人范围？为什么游货看到秦鸠流血的时候会觉得口渴焦躁？因为第一阶段他们全都进过镜子。迪离非常聪明，他脑子一转就明白了原委。 所以你们其实 早就是镜像人了。迪离小同学一抬头，8个镜像人默默瞅着他。迪离想了想，咕咚一下把后半截话咽回去，换了个话题。 那你们饿吗？